我们为什么要设计一个 Dictionary Helper 2016呢？原因是因为我要整理这个，怎么讲，就是要发布到我编辑的那个 Dictionary 呢，我需要有一点点小帮手来帮忙，这样子，所以才设计这一个类别。